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是告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宁奇。教育部近日通知，综合认定北京大学等4382所学校为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特色学校遴选包括学校自主申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和教育部综合认定三个阶段。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我国访问海外游客预计达到650万人，将创历史新高。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一份手写求职申请将下月在美国拍卖，起拍价为$50,000。欧洲多地区受寒潮吹袭，气温骤降，预计未来一星期这股寒潮将带来刺骨寒风和暴雪天气。2018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分别新增39个和36个专业，同时中职校撤销3所学校的7个专业。2018年首期小客车指标摇号在近日举行，全年个人新能源指标将在第一期全部用完，将有150,000人继续轮候。央视春晚近日被全国观众点赞，称是最接地气的春节晚会，上演的文化和情怀主题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产生了共鸣。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的分岔，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见过我的发，见过了长发，见你低上头，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轻浮，你的宽阔，一刀两断，你的轻。 欢迎回来，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莹琪。梁咏琪在录制《短发》这首歌时呢，不幸生了病，没办法发声，令她非常的焦虑。当时呢，因为这张碟的推出日期已经迫在眉睫了，又怕耽误了工作人的宝贵时间，所以呢，她那时变得非常沮丧。幸好那段时间她得到监制的谅解和鼓励，在各组工作人员的鼓励下，她终于顺利录制好了这首歌《短发》，而梁咏琪呢，也成了《短发》的代言人。接下来的这位短发女生的歌，她的声音活泼俏皮，又有一点小猫的特质，来听到郭采洁阿四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爱的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银奇。2018年中国前600名大学排名发布，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位列三甲，总分分别为95.3分、78.6分、73.9分。教育部办公厅近日要求各地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应落实学生晨检、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做到传染病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埃及古文物部部长发表声明称，埃及考古学家在开罗南部发现了一个包括有8座坟墓和大约40个石棺的大型墓地，距今3000年历史。诺基亚品牌手机制造商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推出了 4G 通信规格的刷新版8110香蕉手机，该手机5月起将在全球陆续上市，售价约615.12元人民币。北京海淀办公楼引入共享书架，用户可在取书后扫描书籍背面条码借阅，前5天免费，此后每天需2角钱。近日，多款冬奥会会旗交接纪念特许商品上市销售，徽章、购物袋及贵金属纪念章等，由于兼具收藏性和趣味性，受到了市民的追捧。湖南卫视2018元宵喜乐会将于正月15晚直播，已过七旬的湘籍歌唱艺术家李谷一将携新生代歌手霍尊亮相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现场。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莹琪。许茹芸的这首独角戏唱的是你爱的他一直不忘往昔之情，你们处在同一个空间却活在两个世界，两个人的感情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在苦苦坚持。听起来会比较绕口，但是说白了呢，就是一个人的心甘情愿，感情嘛毕竟还是两个人的事。许茹芸算是温柔派代表的歌手了，而接下来的这首《如果云知道》也完全的展现了独特的云式唱腔。 像你的眼泪，哦，像你的眼泪。

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 我们从懵懂无知的孩子到职场打拼的成年人，肩上的担子只增不减。我们要努力生存，要赡养父母，要实现抱负，一路上每一步都写满了艰辛。今年99，我是英奇。即使再累，我们也会咬紧牙关，必须坚持，坚持到拼尽全力，坚持到无愧于心。

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寂寞的人的天堂，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北京的冬天来自于郎昂，这首歌里讲述的大多数细节很多人都经历过。有人说北京的冬天变得不一样了，也有人觉得北京的冬天始终都没有变。其实无论怎样，更加重要的是怎样把过去走过的冬天变成美好的记忆。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下午时段的经典随身听，我是泽林。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寿全、张三的歌。 我们要